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好的歌曲呢是金得起翻唱和改编的，这个小节我们继续来听听看林志炫的版本《写一首歌》。 月亮在你的眼睛，太阳在我心，现在我唱这首歌，哦，只为你，想把所有烦恼都忘掉，做得到，你明白我心在燃烧，因为你，因为你，啊，为你，呜呼。心中的话我全都想听，能不能相信，所有的梦里全都是你，会不会停息，和你一起是否不会再放弃，你的心里有没有秘密，我分不清，不要在意，只想微笑